是让人记得你， 名字 是让人喜欢你， 名字 是让你飞黄腾达， 但是取错名字 让人讨厌你，没人缘，倒大霉， 那该怎么办？ 不好的名字一定要改，取错名字一定要换呢、啊、 怎么改怎么换？ 矿轩国际风水命理的梁正觉风水大师能帮您改名，为您免费风水咨询与姓名分析，那才能让您万事顺利，东山再起。询问电话644-32137，644-32137。好，那么说到姓名学啊，我想对于这个姓名学呢真的很重要。说到取名字呢也很有学问啊，我不知道 MC King 会有这样的感觉。 就我觉得啊，名字啊就是让人家叫、嗯、不过呢这个称呼啊可以让您呢就是受用到，受用到的话呢那就很好。那有些名字啊叫出来就觉得怪怪的， 但是呢我觉得有时候名字真的很可笑了哈。啊，对不起啊，用这个字眼，因为我想每个人在取名字的时候都是会很认真、嗯、而且很仔细的为他们的自己的子女取名字的。 对， 我就记得我女儿出世的时候呢，我就取了一个很好笑的名字因为呢我 到现在人家一说就觉得哎、哦、 好像 什么法号 因为我左想右想老是想不到要取什么名字、然后因为家族又很大，那我们又跟家谱、哦、 是， 尤其是跟家谱的人在取名字就有很大的一些困难、哦、啊，比方说我这个家谱里面我中间是游字嘛，那当然呢因为这个游字呢用了那么多年好不好我们也不知道，不过呢、嗯、就认识了梁正觉风水师傅之后呢、嗯、就把我的名字改成这个金游的游字、那么说好不好呢，其实呢在这个生活体会当中呢深深的感受到， 是 像刚刚呢又接到一通电话说哎可能会有戏拍了那种感觉、啊、哎呦又不一样了哈、 是 感觉又哎很开心呢、哦、 其实啊很多事情啊我们从这个好处方面去想的话呢、嗯、那无论你没有改名字，当然改了名字之后让你就是财源滚滚啊还是事业顺利那就很好、嗯、不过呢、嗯、其实名字啊就我觉得像我们这种年龄了已经30多了哈、 嗯、 再来改名字会不会说哎这个 it won't work， 会不会、哦、就是还是要从 baby 开始呢就要开始把这名字给取好。 那你相不相信人家说、啊、这个缘分很重要？ 哦，当然 当然你啊，当时我爸跟我取这个名字的时候好不好当然不知道了，不叫了那么多年了哈、嗯、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梁正觉风水大师呢看到就觉得不好，然后跟我改了这个名字。 他不说不好啦，他说要让你更好。 sorry 哈，没有通知我就改啊，不过 anyway 还好啦如果改了不好我就很担他 有些人就是这样子啊， 哎，这个是缘分啊，你看啊，我们不知道 说、这个、还缘分，当然还缘分 不是，如果说早在可能10年前20年前 嗯， 认识他的话可能我不用走很多的冤枉路，可能我 干嘛你不叫他爸爸，那可能把你生出来、啊、名字就好了， 所以我说缘嘛那如果说我们是相信这个风水，或者是说我们是这个佛教徒的话、 嗯、 我们就相信说这种人跟人之间呢、啊、其实讲的是很多的是缘分的问题， 对 不 对, 对, 对, 对。那今天呢很高兴的，当然这个梁师傅呢他今天在这个 CD 里面呢就特别跟我们解说这个名字姓名学的问题， 是就是说这个、嗯、这个取个名字啊， 对， 是不是呢是非常重要，或者是啊随便取个名就行了。 嗯，好，那我们的梁正觉风水大师他就在我们的面前。 梁师傅好。 哎，大家好、嗯、 是，那我们刚才呢的开场白啊、嗯、就是说命名是否是非常重要的一回事呢？ 嗯，对，你们的开场白非常的好，将听众所有的心声都说了出来了、 哦、其实也就是我们的心声 其实名字真的是非常重要、 嗯、哼， 当我们要知道名字的时候，名字的重要性的时候，我们就要必须谈到，我做一个比喻、 嗯、 当我们、要攻打一个国家的时候、 啊、攻打国家、 哎、 攻打一个国家 很 virus 嘞、嗯、 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要看 violent 啊 violent 好 violent 好来继续 我们要、攻打一个国家， 嗯， 首先我们要看的就是地图， 哎，对 ，OK、嗯。第二就是指向那个目标，说那个名字，哎、比如某某国家，这个 A B 国家，对不对 ？A B 国家的话，嗯、那个名字啊、嗯，我们一定要攻打它。 嗯、 哦，好，那知道了名字之后、嗯，我们就知道方向，那么应该攻打哪一个地区等等，就开始了。 东南方、 西北、 嗯，对，好。那么现在呢，大家把目标把这个精神转移到另外一边。 嗯， 人要倒霉的时候呢，就有一颗心叫霉心， 倒霉的心， 对， 会 aim 住你。 对，那这个霉心先攻的是我们的什么呢？我们的、外表、 uh-huh、啊， 我们的外表就是地图。 OK， 再来呢，它就会攻我们的名字， 嗯哼， 就是那个国家的名字。 OK， 然后呢，就会攻进我们的这个家里。 啊，我们的灶头、我们的水盆等等这些财位等等这些位置、啊、然后这个人才可以算的是倒霉。 你、哦、就说了很有形象哎、欸，就是慢慢的从外到内慢慢。 我们福建话说：“哎，衰不完的鬼啊。” 哦、 所以不要总是说，哎呀，我 慢点讲自己衰哦，唔像你贵嘞，嗰啲拢配合掉嘞，配合到才可以衰。 其实那些、就是很多人了哈、嗯，就很喜欢说发生一点事情，或者是他现在去 office 拿个水杯不小心打破了，哎呦衰嘞，这不会破去。那其实这种衰这个字也不能常说，对不对？ 哎，对对对。那眉心， 那刚才你说了这个姓名学，你用这个眉心来做一个形容词，就好像说你要攻打一个 A 国家，那么你要先知道它的地图，然后它正确地址、然后它的名字，那么才会慢慢的攻入内嘛，哈。 对， 这就是等于这个眉心攻一个人的运的时候， 先攻他的名， 先攻他的名字。那因此呢，这个改名就很重要。那其实你觉得说人呢、如果说就是说改名字，他能够让他的运气起死回生，又或者是说他的命运能够有很大的改变的话，那如果说从小就改命运、改名字的话、名字改得好的话，是不是能够让他飞黄腾达、顺利到终老呢？ 对，可以很100%肯定的说，哦、是的。就好像我常说了一个，我又拿了一个比喻哈，你如果是在做馄饨面。云吞面，那 你是根本就在做云吞面，为什么你那边要放那个虾面呢？炒虾面， 为什么 你的招牌就放错了？但是你在里面去做云吞面，那当然要吃云吞面的人找不到，要吃虾面的人找到你。但是当他叫虾面的时候，你又说我是卖馄饨面的，我不是卖虾面的， 所以你机会就没有了， 又没有了。那么馄饨面的人也不知道你在那。所以很多机会就错过了。 OK， 所以这个就是名字的重要性。 是， 那名字的重要性，让人家找到那贵人遇到你，你碰到贵人也比较容易，所以名字非常的重要，实在是非常重要。 那就刚才呢，开场也说了，像我们这样的年龄啊，那我们大家都知道我叫什么名的啊，那现在又在改了，那会不会说也有帮忙，还是说 OK 啦，改就改一半哦？ 改完全没有帮助的哈，只有一种现象，就是将你的名字，比如说王小明，他把它改成王强强，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就不行， 完全不行。 哦， 那就是说要从你这个父母亲可能已经啊，比方就是说现在啊、我生一个孩子 MC 啊，可能我就想这个名字给他，就想说他是腾达。要他腾达， 飞黄腾达， 林腾达，所以这个名字呢，我要这个音的，那我就找腾达，然后就拿给师傅去算，那师傅就根据呢他的所谓的生辰八字，那再配合他的名字的笔画跟音， 对， 然后觉得不适合，就找出一个一模一样的腾达给他。 对了，没错。 所以还是要用父母亲定下的名字啦。 对，但有时候真的找不到，我们就建议他，你要不要改一下？就是飞黄而不要腾达， 所以意思就是说最好就是说这个如果说我们已经用像油发已经用了那么多年了，就尽量别去换音 了，对了， 就是音还是要一样的，那才能够顺着这个韵再继续走下去。 对，试音可以，就是我们说 谐音可以 了， 就是可以谐音。 所以我们像我们现在已经改了这个名字，那我们是不是那个韵就开始这样 对了，运气完完全全开始就不一样了， 也真的感觉到的 了，真的感觉到啊， 不一样的嘞， 可不是吗？ 其实我想，既然今天梁振觉师傅呢在那边就跟我们说这个姓名学哈，那其实我就要由衷的谢谢他了。其实也没什么机会啊，就趁着今天的这个 CD 让大家有机会听啊，就听听看。其实呢，尤发要感谢就是梁师傅呢跟尤发改这个名字，虽然说没有经过我的同意，但是呢，他确实起了一定的作用，使到我的这个生活有了另外的一个起点跟另外一种感觉。这是我过去讲真的是没有尝试到的。为什么呢？因为在过去呢，怎么讲，倒霉我们都倒霉过了。我想 MC 都很清楚哈，我们怎么霉大家都知道。 是， 那当然呢，有些时候呢，我们说我们自己倒霉的时候呢，也不要太气馁。我总觉得说人倒霉呢，它就好像是一个股票上下一样啊。那我们不知道哪里错，不知道是自己的，以为我们会想，就是像我是佛教徒，我会想说可能是因果报应，我过去前世做的不好，所以这世有这样的报应，我就逆来顺受，或者是我就照单全收了。 是， 但是呢，认识了梁正觉师傅之后呢，改了名字之后呢，哎，他跟我的解说又是另外一方面的了。 对， 那当然我是一个比较固执的人了。你要跟我解释的时候呢，必须要说服得了我。 这尤发是要看证据的， 而且是要让我知道说他讲的这些东西是言之有物， 不是掰的， 哎，不是瞎掰的。那我这边要由衷的谢谢 梁正觉风水大师跟游发改了这个名字，从这个林游发很简单的个游字改了一个比较复杂的金游这个游字啊，所以我想我们要向对外公布哈，我们的名字已经改了，像 MC 的名字也已经改了， 我也是改了啊，蓝清喜啊，那么那个清也是改了，就改一个金字旁，那么一个叶，那么那个喜呢，就 是一个口字。那你觉得你的名字改了会有什么不同呢？ 你说呢？我觉得谢谢这两个字已经是不够来， 不足以感激， 不足以感激梁师傅， 不足以表示我们内心的激情。 那我那天才跟他聊起啊，就说哦，师傅这个名字改了之后，我觉得 OK 啦，就是 works 啦。我跟他讲有啦，有一点呢，就是看到起色。 你刚刚看到我已经有起色了。 MC 这种叫起色吗？你 还 有 更 多的要来了。我说哦，不是吧？ 当然，我想今天我们除了让梁师傅在这个节目当中说一说这个姓名学之外哈，他也跟那些艺人改过名字。像我想大家都很清楚的，我们别人不说了哈，我们说一些这个很明显的、显著的不同的，就是陈之才。 对，他现在已经就是几个月前已经换了名字，就叫做陈志才。 对，他把这个知呢改成智啊，就是之所以然的知改成智慧的智，是不是？是 志强的志。 是哪个志呢？师傅可能可以告诉我们。 志强的志， 志强的志， 是志强的志， 志强不息的。 那么师傅可以解释一下，说为什么你会把这个陈志才的名字改成这个志强的志呢？ OK， 因为你看哈，这个智才他智才啦，以前的啊，智才他本身自己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啊。那么可惜的是呢，我觉得他的人生，因为我很少看周刊呐，所以我也不知道啊他到底是怎么样 发生过什么事。 对对对，但是以他的运势来看呢，我也跟他谈了，所以我改名，我喜欢跟人家谈啊，他也要坦白跟我说，我觉得他走的路很冤枉，我看了都累。我问他你累吗？他说也累，那么走了很多冤枉路。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我就说不如你的名字给我看一下。那么当我这样随笔这样算的时候，不对哦，那我就说好，你刚才你所跟我说的哈，暂且不提，你是不是遇过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 就说给他听。 对，他说对对对，都蛮有道理的。那双方同意之下说，不如我跟你就是改个名字 、 那你看一下看好不好？ 那他也试一试啦。 就好，就试一试。那么这个呢是经过他同意了啦，他觉得改了之后，他听了之后就很开心，像是把那个字改成字了之后，他好像哈有提升的那种感觉， 就给他更多 power。 对，但是在现实生活里面真的是还没有看到什么成绩的。现在就是等于说，比如现在我没有什么戏拍，或者现在我没有什么广告，你真的吗？你改这个字而已哦，那就 来了， 就会来吗？真的吗？那么或者是有些人说，我到底和导播有什么 关系 啊，或者是我和那些商家有什么关系啊？其实没有的，就是他一旦这样改了之后呢，不超过我相信一个星期到两个星期，就非常好，他就看到很好很好的成绩。 不是他了，我也是感觉到，马上就是两个多星期后就 真的是。但是这个真的很悬啊！为什么改了名字以后会有这样的 反应？对啊，我觉得到现在哈，真是摸不着头脑，为什么名字一改，那个运势真的会真的是跟着改的？ 其实你们慢慢细想啊，刚才我所讲的馄饨面和那个 虾面的事情， 其实一样的。你只要把它 就是在招牌呢是虾面，但是卖的是馄饨面。 对， 但实际上如果说你的招牌呢把它放回馄饨面，这就货是对版的。 对， 所以就是 就是说现在名字就是我们的招牌啦。 对，就好像是虾面不是招牌，应该是云吞面才是招牌，但是他放错了，放虾面，所以就没有办法了，这样的意思。 聊聊聊，明白明白。 我想既然把陈之才说得这么好，这个时候 就把他抓出来， 我们应该听听看陈之才呢， 是 他怎么感觉他的这次改名字了以后的一种心情。 好，名字 是让人记得你， 名字 是让人喜欢你， 名字 是让你飞黄腾达， 但是取错名字 让人讨厌你，没人缘，倒大霉， 那该怎么办？ 不好的名字一定要改，取错名字一定要换呢？ 怎么改？怎么换？ 矿轩国际风水命理的梁正觉风水大师能帮您改名，为您免费风水咨询与姓名分析，那才能让您万事顺利，东山再起。询问电话644-32137，644-32137。 这个时候呢，以前的陈之才就在电话 另一头，现在的陈志才已经来了，不过他没有来我们的 studio 哈，他就在电话另外一头。 对， 志才好。 哎，你好。 哦，哇， 名主持你们好。 你别用这样的字眼来介绍我们嘛，我们是有名字的主持，不过改了名字的主持。OK， 来来，志才。我想说就要让这个志才来告诉大家了哈，为什么这个时候呢会改这个名字，好不好？ 哎，好好好， 是。 其实我是在很巧合的情况底下认识了梁师傅，那么就进入他解释了，我觉得很能够信服了，而且我能够接受啊，那我就听他劝告，把那个名字给改过来叫志，放弃我那个知。 嗯 啊哈，那你还没跟你讲说为什么要把这个知改成志呢？ 为什么？ 嗯。 啊，梁师傅的解释我忘记了。 不过 ，so far 你改了这个志之后呢，你觉得你的这个工作方面啊、家庭啊、健康啊，有什么改变吗？ 嗯， 我是觉得顺很多。以前很多时候呢，你可能会比较费力去达到你心目中一个目标还是一个目的地，不过现在会比较稍微没有这么费力， 比较 smooth 啦，是不是？ 对对对。 OK， 那一换就要说换了名字以后呢，你就不用大费周章的那么辛苦的再去拼搏，但是东西自然而然的顺顺 来。就不必兜大圈了。 呀，对，感觉是少走很多冤枉路了， 是， 真的， 那么也不用费那么多的气力。 对，那最近呢？哎、最近制裁呢，就是拍了一部戏哈、那部戏我也是有拍，然后他那部戏里面呢，他就是演死人，然后他那个照片呢、还放在灵堂那边给人家拜啊。 哎，不过。 是一件事情是吗？ 因为那天刚好我去拍那场戏嘛，然后我就在旁边换衣服啊，那刚好那个地方也是一个真正的灵堂来的嘛，那就有、对对，就有一个男的，那个他不懂去拜谁啦，他在那边看到，他就叫他老婆来，哎、dear， 哎、look at that， look at that， 就叫他看，然后他老婆过来 ，Oh my God， 为什么报纸没有写？ 其实这个东西我开始的时候有点 忌讳。 对，有点不舒服，那么就打电话去问梁师傅， 是， 那梁师傅也跟我解释，那么反正解释了之后，我觉得很舒服，而且觉得蛮不错了，有这种机会，因为不是你要求的。 所以我想呢，志才啊，你真的是运气很好，我觉得，因为你呢碰到了，梁师傅跟你改了名字，现在那么顺利啊。我想人呐、什么时候顺利不重要，最重要就是能够顺下去呢才是重要。 对，一直顺下去。 对，年少的时候曾经顺过有什么了不起？最重要就是我们这个后半辈子要老是顺下去，那才是最重要嘛。所以呢，师傅其实在节目开始的时候他也有说了，一个人改名字呢，如果说能够啊，就是在很年轻的时候或者是很小的时候呢、就是根据我们的命格呢改上好的名字，那就是可以很顺顺利利，而且他说可以100%的很顺利的走下去。所以呢，看来你是找对了师傅，找对了梁正觉师傅，所以我们是步你的后尘呢。 其实你们也不迟啊，好的东西呢不怕迟啊。 哎，志才，不好意思，你可以讲你今年几岁吗？ 什么？ 今年几岁呀、 我会跟你说。 哎，年龄也是秘密来的，对他来说。 为什么你要我说出年龄呢？ 没有， 他应该太不会被逼哦。 不会被逼哦。 不是，不会被逼哦，因为我在想说。 你跟我讲你的三围好了。 不是。不是，我要知道，就是说我现在已经41岁了，那你当时改名字的时候是跟我同样年龄这样而已吗？ 哦、 啊，不，没有关系啦。不过你还是这么帅的，还是不要讲年龄比较好。 坏蛋。 那么在这里呢，就祝这个志才哈，那么接下来那个幸运呢，能够很顺畅的哈，拍多一点戏，接多一点广告，那么多一点这个，可能以后你会不会当导演啊？ 我不懂将来的事情，我也不知道，就是 顺 其自然。 不过我想最重要的就是今天呢，趁这个时候，你有什么话跟梁正觉师傅说吗？ 是， 在节目结束， 有。 好，来，赶快。 其实蛮感谢他的啦。很多时候呢，你遇到一些事情呢，你有点低估啊，你有点 不知所措， 或者是有点 不懂该怎么办， 往哪个方向？有时你打个电话给他，那么他就给你一点指点，那么感觉给你一点。一个方向感了 ，OK， 对，蛮感谢他，对， 是， 好， 好， 那么有你这番话就够了。那我想要谢谢陈志才今天到我们这个 应该算是节目当中了哈， 是 说出了这心里的感受， 谢谢你喽。 你们两位真的是一切顺顺利利，还有身体健康， 感谢啊，感谢。 三妈三妈， 拜拜， 拜拜， 拜拜。 名字 是让人记得你， 名字 是让人喜欢你， 名字 是让你飞黄腾达， 但是取错名字 让人讨厌你，没人缘，倒大霉， 那该怎么办？ 不好的名字一定要改，取错名字一定要换呢、啊、 怎么改怎么换？ 矿轩国际风水命理的梁正觉风水大师能帮您改名，为您免费风水咨询与姓名分析，那才能让您万事顺利，东山再起。询问电话644-32137 644-32137。好的，那这个时候呢，我很想了解一下究竟呢、嗯梁师傅为什么要把油发的名字改成一个金跟油？ 啥事儿啊？为什么要改、啊 对对对？ 突然间要改、啊？ 解释一下哈、啊，让所有的人，让天下人都知道。 哎呀，什么天下人自己要知道，讲自己，或者天下人？ 其实我大概知道的了。 对啊，问题是为什么师傅、嗯、他某丁丁跟你改个名干嘛？ 他喜欢我吗？他疼我吗？ 有没有纸袋？ 好，来，梁师傅， 我疼全部的人呐、啊，我疼新加坡人，我疼全世界人， 博爱。 哎呦，这么博爱哟、哎，那才恶心、欸。 你要纸袋 了、啊？我不用，我已经吐了两回了。OK， 来师傅说一说，为什么把我的名字林油发改成金油的油字？ Okay, 好吧？ 就是想金油，还是觉得金油是香 金 油？金 和油了， 金跟油字嘛， 金和油，金和油 嘛，对。 其实真正的话，金大家都知道嘛，金属金， 嗯， 没有什么特别。那油是属火。 嗯， 那很多对于五行有一点点小认识的人，他们就说：“哎，那就不对了，为什么呢？是火克金嘛，啊， uh-huh. 那火克金师傅你要害死他，为什么呢？因为火克金，火相克，哪里可以用在一个人的名字呢？ 可不是吗？ 那很辛苦的嘞。 对，所以我们说金无火不成器。如果明白这个道理就行了。”就好像说你们去金店啊，去选金啊，916啊，999， 火去烧嘛。 那会不会这样子的话，就等于说我会成功，但是我必须很坎坷再成功呢？ 不是，应该说你应该适可而止，就好像火遇到金这样子、金遇到火这样哈，必须要适可而止。火呢，不可以一直让火啊、这个不可以一直烧金、 嗯， 金也不可以一直让火烧。 适可而止啊， 止 听到没有？ 那你要我在哪方面适可而止？ 就是赚钱不要赚太多啦，赚好就好，不要讲说不够不够。 不是，应该说赚、赚该赚的啦。OK， 你看从这一点就可以知道 MC King 的心态有多不平衡。各位亲爱的朋友们，让我再公布一下一件很不可思议、很不公平的一件事情。MC King 呢，获得了我们的梁正觉风水大师的青睐，到他家府上看风水是一文不收，再来呢还帮他装修整间屋子，那是分文不取。再来呢，他经常指点他，就好像是身边的诸葛亮一般，也是分文不收。那至于油发呢，就只改了这个名字，然后呢下文完全末了、 哎、 那就这么简单。 问题是名字一改，你看财源滚滚啊，又广告啦，又商家啦， 等一下 又怎么样。 那么这个我很想了解一下，这个适可而止说的是什么吗、 适可而止就是该赚的钱你就赚了、 嗯、 啊，那不该赚的钱当然就我们就不要去谈。 其实我一向来都是这样的，用心态去工作、啊、 就是你一向来是这样、但是你却没有一向来是这样的名字。 哦，聊聊聊，现在是更加是贴切去形容这个人、 什么又来了，你看你这样的一种说话，我又不明白是为什么。我让你笑完。 Sorry， 听众朋友开始计时，看他笑多长、啊。 不是啊，那现在师傅都说卖云吞面的就不要卖虾面嘛，那你现在云吞面、虾面都要卖，他都给了一个名字，就是云吞面跟虾面的喽。 是这样的解释吗，师傅？你说我 不是了，不是不是， 那是 MC 下掰的哈。你看，所以呢，这个外行呢，这个、 哦、不对啊， 对呀、啊， 就好像哈，油发写他写字哈、用毛笔写字，挥洒自如，非常漂亮哈。 是， 但是呢，他的名字呢却是叫做武功，林武功这样的意思。 哦， 哎，就 我就觉得，哎， 就不搭嘎了， 哎，不 搭了， 不对，不对了，啊。 那其实你为什么要跟我改名，而是没有经过我的同意的呢？ 嗯 ，OK， 通常呢，我们改名字哈，我们改名字，说实在的啊， 是要先经过沟通，是不是？ 经过沟通的，对。 可是你没有跟他沟通哎。 对呀，好像制裁，哎，我有跟他沟通啦，那很不公平，为什么？尤发我没有跟他沟通， 是 因为尤发在100.3就沟通了，就一直在听。那么一直在了解到他的，所以声音 你们两个有神交了。 对，声音也能够告诉你这个人应该他的名字应该是什么。 OK， 比如说我们的，如果我们的声音是哎你好吗？哎，这种声音很沉的，那种声音。 你是在说你自己吗？ 哎，不是，那种声音呢？啊，我们就应该要用一点沉的声音，好像不要用什么什么什么龙玲珑啦，还是什么的，那就不太适合他。 OK。 所以字也是很重要，所以你要看到这个字还有这个人， 就是要配合他整个人的造型， 对，才能够把他这个名字呢给建立出来，是这样子，对， 是这个缘故的， 很重要的，真的要了解， 有，那现在， 所以他已经了解我是在电台里面就认识 尤发的人。在看他的名字， 对， 在有他尤发这个字的发音， 其实 说全部三合一都配到完了。 对，所以其实说一些不该说的还是要说的话，至少也有40%-60%啊。 OK， 艺人也好，什么也好，都是不对版的 啊， 都是不对版， 名字都不对。 对，好像尤发，如果说他在开始的时候我就用上这个名字， 是 相信他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波折 啊。 相信他没有那么多的波折，很累啊！你看大家都看到报纸哈， 对啊， 8万块就好，其他不说，就说8万，就省下这8万块。 不是那天我的那个记者会，我才是纳闷的，我说哦，原来他有8万呢、啊。 哎， 你看了、啊、这个人的心态都不好，你知道吗？他根本不是以一种同情的心态来看这个朋友。 知道 不是不是，那我就知道哦， 原 来 那么 有 钱啊， 那么有钱呐、 啊、！MC，、 啊、 你只要把你的车卖了， 我 也 有 8万，贵物都卖了，你还是有8万的， 可不是吧？ 对啊，那我也是卖了。所有的东西才有这笔钱的 哦、 啊，还有借来的呢，你要算呢。 对啊，可是你还有很多在后面等着卖啊。 嗯， 我天哪，你就 不会了。接下来你不会再卖，你 就是 一直买。 我也不会再买，我也不会乱浪费钱的 啦、啊。 不会 了吗？ 不会，我已经足够了，真的很足够了。我还嫌太多了，是不是想要一些佛像在我家摆，把请回去？我这佛像都是很有历史价值的。好了，那其实说了那个名字，刚才就说了哈，尤发他没有经过我的同意，主要就是因为他听过我的声音，了解我的个性，那么再加上我们有沟通跟认识，所以他知道尤发应该用这样的一个名字。 对， 那对于 MC King 呢，我想他的名字哈，为什么是会用这个蓝庆喜？如果照着念的话，应该是念的蓝庆喜啊。 对 对。 那为什么会改成这个金叶，还有这个口喜呢？ 其实MC 他的他的身材啊，再加上啊，他的五官、声音，还有八字，还有八字。 OK， 尤发又要说偏心了啦。 Anyway， 是已经偏心的了，我不想再提了。我希望师父呢，在下来的日子里能够公平对待我这位小弟呢就行了，要不然我心里会有不平衡的现象。那再这样下去，我怕我会有大干炮啊。 多安 啊， 多 安 贵、 啊， 所以我希望呢，你能够对我呢、 okay. 是比较公平一点、 嗯， 对我爱戴多一点。 你可以，大家可以注意到一点啊、，MC 呢可以说大街小巷啊都注意到他的，那么大家都认识他，连小孩子都知道说，哎，这是 MC King。啊、 对，可是他们都不知道我叫蓝清喜， 对， 都叫 MC King 啊，所以就知道说，哎。他呢，他的名字哈、啊，可以很容易的让大家记得，但是呢，他的样子也是哈、就是 肥 啊，对，他肥 油啊， 你可以用胖吗？肥是猪好不好？ 胖咯。 那他的运呢，就不如他的名了。 为什么？ 就好像我们说某一些人啊，就不要说某一些，就说他好了，真的是每个人都认识他，但是他就是没有那么红。坦白说，他就是没有大家也许说，哎，他很红啊，他很红，但是他心目中的那个位置没有 还没到， 而且我要他拥有的那一些位置，或者是他在我心目中的那个地位，就是还 没到达，应 该是还没有到达。就是因为这个名字的关系。我们说官字啊是两个口， 官字两个口， 对。但是呢，他喜字呢， 也是两个口啊， 也是两个口，嗯、但是他这个他的命格呢，就需要不止两个口来扶持他。 哦， 嗯， 就要 因为为什么 几家啦？ 第其实 MC 也许大家都不知道哈，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哈。MC 每次大家都听到这样子，其实他人很近，他如果不太陌生的话，他应该不太喜欢跟陌生说话。 太不认识他了，他是那种滴答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认识的呢，我才会这样子。 这样子， 那我不认识的人，我是不会开口的。 就 act 啦 act 啦， 不是 act 啦，就是我不会。去接触人 对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这个性格的口哈是压在底下喜字、喜字那个最底下的那个是被压住的、 所以叫 shut up 了啦、 被压住的 okay, okay. 而且是被羊头所压、 羊头、 就那个写法 羊头、 羊头、羊头、被羊头所压、 okay. 羊头所压、okay, 那第二个口呢是中间那个四、 一个四、 然后底下一个口 对、 OK 好这个士呢是什么武士的士、就 是, 是 Warrior Warrior、 你是一个武士但是却开不了口 又被压了 又被压所以我把你的两个口、我不能把你这个武士和这个口呢给封掉就是、去掉我们呢很幸运找到第三个口就是把它移出来了就是你会把你的心声说出来你最近会感觉到你改了这个名你会感觉到我比较会开了哎，我改了这个名最主要的就是 手表可以左边戴右边啊戒指可以不用戴啦他今天早上还告诉我不过没有关系有些我觉得说改名字真的很有趣的 是那我的那个亲呢就为什么改成一个金字旁跟一个叶 其实呢叶字啊是逼不得已啦我们要用到这个叶如果有能够用到宝贝的贝哈、 宝贝的 贝的但是呢没有办法我们用叶嘛就是一叶两叶的叶叶叶成金啊 可是问题是很多人、很多人都不会读我这个字啊那 为什么呢 没关系就夜夜成精 每一页都是精哇、用不完、 你的解释是这样啊 夜夜成精啊、 我是另外一个解释 你们妖精的精啊要死哦 你每个晚上都成妖精夜夜成精 那应该是 go go、 that go, go you must tell me every page got go、 every page got goals 啊、 goals 啊goals每一页都有金啊 要每一页都有金银珠宝的金 是 可是这个字哈要真的是查了很辛苦因为师父跟我改了这个字之后、我真的是不能苟同因为我说我不会读 But anyway 我还去查字典有发现说哪里有康熙字典我还去查了一个多小时就给我查到 不其实我想如果说大家听了我们的梁正觉风水大师说了这方面话 之后呢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这个矿轩国际风水命理的梁正觉风水大师啊他在这方面其实真的是很强项哈 是 我想说改名字啊如果说你想了解更多的话你不妨可以找找他那想要知道电话号码想要知道地址呢在我们这个 CD 封面你就可以看得到了 好 而且这个我想要告诉大家哈只要购买这个 CD 你就可以写你的名字然后如果你等不及的话不要用寄的你想要用传真的方式好把你的出生的年月日时男女联络号码最主要是你的中文名字 就是要填清楚了 对 这样才能够看清楚 不要写得好像很潦草一样啊、那么传真那有一些有一些矛盾啊到底是应该因为我有给人家改过那我的登记又是不一样我登记是我父亲给的那我有给人家改过的那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对对对 两个一起来 放两个 名字两个一起来 对 好不好那师傅啊那比如说名字改了那登记呢 去名证可以改啊、 是不是要改呢去名证 可以改 只要花60块就可以改了、等一下我们就去 immigration 一起改了 可是我们的登记都没有中文名的 有啊 我们是老人啊那有中 文名、你可以放进去 我的没有的嘞 可以放进去的 我可以放进去 的我 的 都有现在立刻 你是新的哟 我另外 做 的你看 原来尤发不见过登记 不是不见不是不见是因为有一次呢这个警察看到我的时候说you got hair 啊Now you got no hair. The IC got hair, now no hair. You can try to go and change one. The bota head. Yeah, but got a pair only $60, 不贵了。而且这个是用一辈子的嘛，你看就很像现在的样子嘛，对不对？那如果说 枪可以用， 我就你还要我唱那首歌听吗？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唱 MC 听OK 啦，好，那我想这边要谢谢我们的梁将爵风水大师了， 是是是， 我们这边其实很认真的做一个、欸、做这个节目的，你们瞎掰啊，你们开玩笑， 不是，我觉得 还是我的照片可以拿来做咚咚锵， 它是一个很严肃的话题，不过我们用很 轻松 的角度来看一看哈。 好，那好了，那如果说你真的有兴趣的话呢，可以找我们的传真给我们的梁将爵风水师傅、 欸， 或者是你可以亲自到他办公室去，或者先打电话预定也可以、啊， 那或者是 email 给梁师傅 啊， 他每天晚上都有开 email 来看， 啊、真的、 啊，是啊，你可以 email 给他 masterneil@singapore.com masterneil@singapore.com masterneil@singapore.com masterneil@singapore.com 名字 是让人记得你， 名字 是让人喜欢你， 名字 是让你飞黄腾达， 但是取错名字 让人讨厌你，没人缘，倒大霉， 那该怎么办？ 不好的名字一定要改，取错名字一定要换呢、啊、 怎么改怎么换？ 矿轩国际风水命理的梁正觉风水大师能帮您改名，为您免费风水咨询与姓名分析，那才能让您万事顺利，东山再起。询问电话 644-32137 644-32137